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爱音乐 DJ 云喜。近日，国务院同意自2018年起，将每年8月19号设为中国医师节，具体工作由拟委商有关部门组织实施。近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将闭馆休整，闭馆范围包括3个必胜展厅在内的整个场馆。12月14号起，纪念馆将正常对外开放。一份报告指出，印度共有7.32亿人没有卫生设备，排成一队的话可以绕地球4圈多，其中印度的女性群体受影响最为严重，约有3.5亿女性没有基本的卫生设备可用。北京顺义区在2017年的秋冬大气治理中应用了环保巡查 APP 系统，分布在全区的719个空气质量监测小微站监测数据，空气污染情况可在手机 APP 上查询。北京市污水处理能力已超出排出量，目前污水处理能力已经适度超前，待明年污水处理管线全部建成后，2018年污水不再入河。歌手田馥甄、陈小春将助力唱响海南最强音演唱会，此次群星演唱会的整体热度可谓盛况空前，开票当日就受到大家的追捧和抢购。近日，歌手申菲菲发布的狗年贺岁歌曲《嫁狗》在网上走红，与她此前的李清照、卓文君等中国风歌曲相比，这首歌的词风曲风迥异，让不少网友直呼颠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3杯。 那就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我会静静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 尽有此生，又何用待从头。 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晴天九六九，我是主播莹琪。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三。有句话说得好啊，天下秋裤穿久必脱，脱久必穿。那么，我们以最低气温跌至5度以下作为穿秋裤的标准，看看你今天应不应该穿秋裤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最低气温预计-5度，最高气温在7度，西北风3到4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呢为-5度到7度，而明天的气温在-4度到7度左右。今天的天气呢，建议穿棉衣、羊毛衫类的衣服。天气不错，较适宜擦洗汽车，而紫外线中等，外出需要涂抹中倍数的防晒霜。11月份柿子红了，现在呢正是吃柿子的好时候。柿子性凉，这个季节吃呢能够润肺止渴，轻松克服干燥。而成熟的鲜柿子呢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榨成柿子汁喝，每天呢吃一个，不咳嗽不上火。早晨呢要多吃一些粥，既可健脾养胃，又可以带来一日的清爽。加上一些粳米，味道会更好哦，像是山楂粳米粥、白萝卜粳米粥、杏仁粳米粥、橘皮粳米粥、柿饼粳米粥等等。转眼间呢，2017年已经不足40天了。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雪，这个秋冬交替的季节呢，一般对于玩家们来说很是煎熬，能看的、能玩的都很少。而冬天的长城呢，没有旺季的人海，一转眼过去，山峦起伏才是北方独有的特色。如果恰巧碰到下雪的话，茫茫雪岭那才叫美呢。但是你知道长城也有真假之分吗？ 我给你看看真长城啥样啊？你们去那有没有缆车吧？ 没有， 那就假的。这个真长城，首先它有缆车，首先有这个缆车，这真长城。先路过军官，再路过水关，之后咱是真的吧？你看，咱这真正的八顶没有那么陡，你看有的地方只是斜坡，它就是过去那个长城倒了，它就有个叫石佛寺村后修的一个墙似的，它虽然照着长城那么模样修，但它终归是假的。 今年的11月份呢，比以往稍微冷一些，但是在南半球的新西兰，春天已经悄悄来到。也许你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春天，与其无法想象，不如真的过去看一看。 现在是从工作之后，其实每天都在跟新西兰的一些内容打交道，包括后面去了新西兰很多次，然后才知道这个国家的一些东西。那可能感受最深切的是真正的来到新西兰这个国家，然后当你飞机着陆，然后呼吸的第一口新鲜空气，会觉得它很纯净，颜色很纯粹，蓝天白云，然后绿色的草地，天空地面还有水，整个都是感觉觉得很干净的一个国家。你自己的话也会觉得是在一个很自然的一幅画卷里面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包括新西兰人可能对我的感受也是很深的，就是他们都很友好。 但凡走过新西兰的人，除了惊叹他鬼斧神工的美，更会小小的嫉妒于上帝对于这个国度的偏爱，几乎把人间所有的美景色彩都同时赋予了他。本期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到这里，您对今天推荐的景点还满意吗？关注微信公众号晴点九六九和我们交流互动哦。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 莱恩堡国际酒庄酒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DS 家族全新升级上市酬宾，双倍置换补贴，前生汽油礼赠，限量抢购即日开启。北京博瑞享宇 DS 诚邀莅临，销售热线0108281-8989，8281-898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今天九九九，我是音乐 DJ 云奇，恭喜你开启了新的一天。最近呢，有一名叫支付宝的大爷火了，家里兄妹呢分别叫支付顺、支付发、支付花，而支付宝呢也在微博上前来围观。一位临沂沂南的男子呢，平平淡淡的过了大半辈子，直到有一天呢，他突然被网红，甚至还上了电视，就是因为他的名字叫做支付宝。而这位村民呢，他说，我哥是支付顺，我弟是支付发，我妹妹是支付花。原来呢，支是一个姓，付呢是一个辈分。名字火了以后呢，支付宝开了一个店，名字叫做支付宝商店。在商店买东西呢，可以用支付宝给支付宝付款。哦，听到这里感觉是真的有点绕口啊，真是林子大了，什么名都有。那么你见过什么奇葩的名字吗？ 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017中国大健康产业峰会将于23号在北京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报名火热进行中，详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金融加油站了解。

们彼此要鼓励，要快乐，要珍惜，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走过去，别彷徨，别犹豫，我和你在一起。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大海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有快乐要珍惜，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锁定的是经典909，我是暗夜 DJ 林奇。作为最具叛逆的气质歌手，齐秦一出道呢便赢得了众多的关注，到现在呢更是成为华语乐坛的标志性符号，而被很多歌手看作精神偶像。90年代呢，在很多人还是歌手的时候呢，小哥呢做起了唱片公司，上华唱片就是当时驰骋华语乐坛的辉煌厂牌，旗下诸如许美静、熊天平、迪克牛仔、 SHE 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实力派。而最近在一组综艺节目上，歌手熊天平回忆起以前的那段青葱岁月，当时自己即兴填词的夜夜夜夜被青睐，而得以和小哥相遇，也就有了后来两人合作的诸多传唱至今的经典曲目。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住我们的从来都不是年龄，而是我们对待年龄的心态。我们总以为太晚了，却正是在这样的惋惜中再次错过了从现在开始的机会。可是后来发现，我们以为晚了的时候，其实一点也不晚。如果从那时开始，现在的自己早已有所获得。有一句话说得好，年龄从来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今年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不如从现在重新开始。十年、二十年后，你会感激现在的自己，还好当初在不是最好的年纪里，依然选择了开始，否则人生就真的只剩下遗憾了。 若能表白我心中的依赖，你我当初也不必那么爱。若能敞开把真相说出来，这一段故事不会太精彩。

我生的祈祷。